责任感、自理能力， 嗯，得有那种为大家服务的意识。 对对对，我怎么记得小的时候你们俩特别不爱当值日生啊？ 哎呦，干活谁爱干？ 是啊， 王大磊，你别说扫地了，端个簸箕对他来说就如同悲身。 我当时是班长啊，我是追着你们让你们做值日、 你追着我们做值日，你说到这儿就可以，头的那句不用加。 你是班长，我怎么不记着？ 他在班杠那班的班长。 老师赋予我重任呀， 赋予你 管好你们呀，我这。 你管 管 就管好我们俩，你也不能当班长啊。 对， 反正我就记得当时啊，让你们干什么，倒个垃圾不干，擦黑板不干，下课铃一响，我说小柱擦黑板，小柱， 大家能在乒乓球案子上打十分钟舒心的乒乓球，我不得给同学们占位置吗？我把擦黑板这样的轻的、没有什么劳动量的任务就交给了别的同学。 倒个垃圾我是不行，但倒个拉丝我还可以。 倒个拉丝，我看你净哪拉丝了，哪活你干呀？ 他还流着大鼻涕，还拉丝。 哪活我干？我告诉说有一活我特爱干， 是 扫水。 哎呦， 就是同学扬着扫帚，扫的满屋里都是尘埃啊 ，PM 值。 尘埃，尘埃是什么？ 尘埃， 全是尘埃。 尘埃 ，PM 值啊，高达，好家伙，反正你看不见对面是谁。 王大磊就打脸盆里，喷一口水啊，噗。喷一口水啊，噗！喷一口水啊，噗！ 一看你们没烧过水，拿手撩的得，没有拿嘴含的。 哎呀，你不是嫌慢吗？手也撩着，嘴也喷着。 你不是也嫌渴吗？ 好，拿我当洒水车了。 而且你从那个教室里鼻子眼都是黑的。当然，那位干那个扫地的那个也是真不会干，哪有扬着扫帚扫的呢？ 我们班有多脏，你告诉我。 看来现在的值日生啊，也许更有一些光环啊。 值日生带光环了， 不就是？ 你比如说，他能那个，你们别说话了。你们玩这个玩具，你们把作业写了， 不是 你们帮老师搬书去， 这意思感发号施令不是自己干了， 哎， 指挥别人干， 可能位置发生变化了，所以、 要么就是值日生，值日生老师赋予了他一些光环， 对， 表现好的小朋友才能当值日生， 对， 哦， 或者说是这个要当值日生老师 多给 手电 照光环使， 哎，对了， 这个值日生背后有没有四杆任标旗呀、 没有。 你要想值日生能有什么好处，他就是一个幼儿园里的值日生啊，这是对于对值日生的一种荣誉的表现。 对，玩玩橡皮泥的时候他挑那块大， 那我明白为什么愿意抢值日生了、 于是呢就发生了下面这件事啊。 嗯， 有一位妈妈为了让自己正上幼儿园的孩子当上值日生，给老师发了一条很长的消息，前面呢还是表述，老师我希望我孩子啊能够当值日生，老师呢对于这件事儿，你说这没多大事儿啊， 就没不是，但也没法表态。 老师就回一个，老身自有安排。 不是 老师，老师姓申 哦， 老身自有安排。 这妈妈想，看来我得再催促一下老师的安排啊。 嗯， 老师能不能给孩子安排当回值日生呢？ 哦，老身自有安排。 这是自动回复这条是吧？ 还是自由安排，怎么安排的呢？我呀再使点劲儿，哎，现在这个社会你不使劲儿那没人帮你使劲儿， 嚯， 哎，我来。 这家长心理活动还很复杂。 老师，我儿子呀特别想当值日生，昨天他跟我说我要当值日生，我要当值日生。 这孩子呀表达能力也不强。 幼儿园的吗？ 那就会说这一句啊。 对于您是大二班的班主任，我所以呢向您提出这么一个请求，请让我的孩子当回值日生吧。 这孩子上大二了还就会这一句。 大二班， 是，那也是大二啊， 哈哈，老身自有安排。 到晚上了啊，一条一条发过了以后，这位妈妈实在是憋不住了， 哎呀，绷不住了啊， 哎呀，12点了， 快过呀这天了， 睡不着觉，有点为这个事儿睡不着， 哎，合不上眼， 干脆咱们最后姜老师一军吧， 哟，跟老师来盘棋， 申老师，我儿子当个值日生就那么难吗？我相信我儿子表现不至于那么差吧。孩子毕竟是孩子，总有优点和缺点，老师要善于发现孩子的优点，积极的鼓励和表扬，千万不能让孩子心里一直认为自己是老师心中的差孩子，孩子会觉得自卑，小朋友们因为老师总说他调皮，小朋友们都不愿意跟他交朋友，孩子感到孤单，给孩子的概念就是感觉自己永远得不到进步。作为妈妈的我看得非常心痛，在家里一直积极的鼓励孩子勇于表现，希望孩子自己改掉坏习惯，争取进步，当上值日生，也希望老师能够配合我积极鼓励孩子进步，让孩子体会当上值日生的荣誉感和责任感。 这值日生这么伟大。 老师，老申，

再过一会儿呢，你咬住了吧。同学们注意了，还有15分钟就得交考卷了。 好，他爸爸老看表， 我爸 这因为他不写题啊。你爸呢还怕你理解不深，还特别点了你一句，好好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有错误。 然后低头在他耳边大声喊错误。 小猪这一激呢， 站起来了，差点 再看王大磊他妈一搭王大磊那后脖梗就给拽出去了。 然后他爸又一摁他肩膀，坐下，错误，看看。 哎呦，这谁乐呢？这是 操场的小花 哦， 那还罚站， 不知道喊着好看，在操场上乐了。 哎，如果考场遇到你爸妈，大磊，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出去。 太不孝了。 不可能，现一开始可能是，哎，很惊诧，后来呢， 很害怕， 对， 肯定是害怕，紧张，这比老师监考还紧张。而且作为家长来说，监考对于自己孩子关注度一定超过其他的学生， 死定一个人呢。 当然，家长呢也是希望能够一碗水端平啊， 对， 一视同仁。 对， 但是咱们不得不说，在他扫视全体同学的时候， 没 看见了自己的儿子王大伟， 一碗水就没了， 眼睛还是发出了凶恶的光芒。学校老师说了，说我们为什么这么搞啊？是因为啊，家长平时呢，倒也不是，是因为平时家长呢。没有时间，难以照看孩子的周周面面。那么这一次呢，咱们在考场里让他们看看孩子们的表现也是不错的选择，也希望他们更多的来陪伴孩子。 要我说这方法挺有意思的，家长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呢了解学校和老师沟通，而且可以直观的察觉到自己孩子的学习状况。 哎，你是离开考场很多年了吧？ 这主要是没怎么监考过。 哦，现在该你当爸爸了是吧？ 哎呀， 但是专家认为呢，这种方式的可操性较低，因为家长有自己的工作啊。那另外呢，很多孩子对于爸妈出现在考场的恐惧确实是难以抗拒的。虽然学校的出发点是为了增强家长对学校工作的理解支持和孩子的一种相处，如果给孩子的考试增加了心理负担，那么这样对孩子是不是真正的有益，可以再探讨。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别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You better run, you better do it.

感觉，像命中注定的未接。很危险，为你失控每天、微笑那么甜，比漫天烟火还耀眼。这里面有你，每天是经典。我望着大海许愿，做我未来恋人不会变。围绕在你枕间，守护你的眷恋，像串丝永恒的蜜言，只为你实现哦，你所有心愿，再慢慢靠近的一些。了解。